朝鲜迅速发展远程教育，最近平壤外国语大学、平壤印刷工业大学、南浦水产大学等六所大学新近开设远程教育大学，开始讲授。全国50多所大学已开设远程教育大学，有很多干部、技术人员和工人在方便的时间里受到大学讲授。目前社会对远程教育的关心日益提高，学生数也与日俱增。根据这一情况，远程教育体系也不断得到更新，远程教案也得到补充和完善。